博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现在风力比较大，特别是北风的强劲度啊，傍晚逐渐会减小，现在风干物燥，需要各位注意补水润燥，防范火灾。此外呢，长时间关窗，室内空气污浊，北风带来了清新的空气，适当呢可以给居民通风换气。今天中午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9到1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零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60%。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10到8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凌，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3月15号11:33的27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的大风吹走了昨天的不好的天气，希望各位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在这样一个有风又有太阳的天气当中，展开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哈，经常在空中、在陆地上飞来飞去、跑来跑去的黄建华先生，欢迎建华。 各位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建华每次来到哈，他都是扎着一个围巾，就特正式，是不是？ 妈，老帅气了， 也底气挺足。 那必须的嘛。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在前几天的时候，正好冰庆雨欣就在这个以色列跟他 偶遇了， 狭路相逢吧。 对 ，你们两个是就是一起去的，还是就是因为巧合？ 没有巧合，他酒店离我酒店200米。 200米， 对，就是隔壁的酒店， 隔壁的酒店碰到了。 对对对 啊，你们是一个行程吗？还是 不是不是、哦，我去的地方比他多。 哎呀妈呀，有一种迷之自豪感呢，傲娇。 对，其实他们两个聊碰到之后，还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会晤。 好吧，那个历史性的会晤是吧？ 很开心、嗯，因为他俩都是老飞来飞去嘛，肯定有自己的心得哈。今天我们要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而且建华呢是发了一条非常好的一个推送哈。 对。 然后呢，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呢，也得到非常多的启示。 嗯。 我们不妨今天跟着建华这条推送，要了解一个他眼中不一样的以色列。稍事休息啊，建华。 好的。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到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精彩的新鲜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 好的， 这是国务院的事儿。嗯，国务院的逆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哎，这个是一个大的方向啊。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次会议审议啊。 嗯， 那根据该方案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 哦、 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其中方案提出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 为了增显和彰显文化的自信，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方案就提出了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作为国务院组成的部分，其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方针政策，研究拟定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政策措施，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深入的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组织实施文化资源普查、挖掘和保护工作，维护各类文化市场包括旅游市场的秩序，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等。 好， 厉害了。 对，厉害了啊。文旅融合呢已经是成为一个现实发展的方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魏小安对此表示说，全国各个城市已经组建了100多个文旅集团，要求旅游发展的文化导向和文化深入，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他说呢，旅游影响越来越大，机构改革必须要考虑，产业大发展的地位上升，各地越来越重视。 嗯， 当然呢，文化部门的中心是意识形态，旅游部门的中心在于市场，但是呢，在民生这个方面可以统一。同时呢，魏小安也认为说，要强化大文化，覆盖整个社会领域，与全域旅游对应，未来呢，预计将产生良好的共振效果。 是的，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这种趋势将更加的明显。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这个主任叫做宋瑞啊，他这样认为的，说旅游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产业，不管是故宫、天坛、兵马俑等传统旅游资源，还是主题公园、文旅小镇等新兴旅游设施，都离不开文化二字。而文化对内满足人民的需要，对外扩大国际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旅游。 嗯， 同时机构调整之后，将有利于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类型和供给方式。那旅游是一个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的行业，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与碰撞，将能促进文化产品的市场和国际化。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哈，这个、旅游是一个市场后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的行业。 对， 确实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去从事阳光的产业，旅游业啊。 好， 第二条来自于出入境管理局的事儿，这个告诉我们现在正在推向业务啊，全业务扫一码支付。 哎，这个不错啊，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快捷了。 方便了啊。 记者呢从警方获悉，即日起 挺吓人。 对。 警方获悉， 即日起，出入境管理局继续加强与工商银行的合作，全面升级缴费系统，推出全业务多码合一扫码支付便民服务。 合一了，合二为一， 合二为一。 以前咱们玩那个游戏机，四合一、八合一、十二合一， 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 太棒了！此次消费升级的这样一个实现呢，将两项突破哈，一个是支付平台的突破， 在微信扫码， 打通关了， 不是不是，在微信扫码缴费基础之上升级扫码支付系统，同时支持像微信、支付宝、工行 APP、 银联二维码、京东 APP 等多个支付平台。 我的天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对，申请人使用上述任意的支付平台均可完成缴费。二呢是业务范围的突破， 什么？ 即中国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办理出入境证件以及外国人办理签证证件全部业务均纳入扫码支付的范围。同时自助受理一体机同步升级支持多码合一缴费功能。哎呀，太棒了，简直是。 有一个但是 啊、，but 说需要注意的是、内地及港澳台的申请人办理出入境证件回执单上的二维码具有唯一性和时效性，仅在办理业务当天有效啊，隔日或支付之后自动失效，请申请人办理业务之后尽快扫码交费。 嗯， 你别耽误事儿啊！因为二维码失效未能缴费的，需尽快前往办理业务的出入境接待场所人工窗口交费，以免影响证件办理进程。 是的，据统计，2017年10月，出入境管理局推行内地居民微信扫码缴纳出入境办证费用服务以来， 什么 局面？已经有51万余申请人啊，体验到了微信扫码缴费服务带来的便利，非常的棒啊！ 对对， 掌声掌声送给他们。 掌声掌声、 对，此次的缴费系统的升级呢，将进一步契合中外申请人的生活方式。对，可能人家外国朋友不太适合适用于微信，对不对？那也有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那边的微信吗？ 那个老外。工作人员太神奇了，这个手机竟然交费啊！那 对他们很神奇。 哎，等等，这怎么一次扫一下我的钱就没了呢？ 这个功能 CPU 够不够快？对不对？很有意思， 是的， 很有意思。 对， 啊、 反正就是支持多种的APP， 都是一码可以支付的， 是的， 大大缩短了申请人办证时间，提高办证效率。下一步，出入境管理局还将着眼移动支付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新的支付手段，为中外申请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 方便你我他就对了、 对 啊，欧洲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啊，这个我们的建华去欧洲不知道多少回了， 是 啊，基本划了遍了 啊，他光法国就去了70来回，气死我 了，还太厉害、有40房产，然后欧洲欧洲啊，北极走廊是个打引号的一个词汇、这个计划逐渐雏形啊、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这又是来自芬兰的一个消息啊！芬兰交通与通讯部9日公布，说计划在北极圈内修建一条铁路。我的天哪！连接挪威希尔克内斯口岸与芬兰的罗瓦涅米市，打通芬兰现有铁路网至北冰洋的交通运输线。 说到北冰洋，就想起那汽水了 啊、是啊、 味道不是以前了。芬兰交通与通讯部长贝尔内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这个芬兰与挪威联合工作组呢，从去年开始就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对5条不同的线路进行可行性的研究，不停地开会，最终选择了希尔克内斯口岸。因为什么呢？这条线路可确保芬兰的物流地位，货物可达性和交通安全的保障 啊，中间不会有什么差池。 对，这个不能有错误啊。 对对，那他还透露说呢，是个女性哈。芬兰与挪威啊，将进一步研究该计划的细节问题。 是， 挪威的交通部长叫做苏尔维克奥尔森，也是通过远程视频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了。对，他说的是挪威方面呢，非常的愿意与芬兰保持良好合作啊。 是的， 好了，信号不好关了吧。 北极铁路啊，是重要的欧洲项目，它将在北欧和欧洲的北极地区和欧洲大陆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对， 将改善呢北部地区许多行业的运营条件。 对，其实要想富先修路嘛，它在哪儿都是适用的， 对 不对？嗯， 也得多种树。 是，对，多种树。 对。 好，那么贝尔内尔还说， 说 北极铁路呢是重要的欧洲项目，它将在北欧、欧洲的北极地区和欧洲大陆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好，那么这个据透露说，这项铁路规划预计耗资，哎呀，不少钱呢，30亿欧元， 30亿欧元， 约合36.9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家可以算一下啊， 乘以6.多7点多啊， 对， 很贵的。 如果项目如期开工，将于2035年前后投入运营。 哎呀， 2035年呢，就是17年以后， 我们才30来岁， 是是是，不大啊，还 是中间力量。 对，正好那个时候我们也有， 哎，话筒都没声了， 对，有啊，行。 这个分析认识认为啊，一旦这个北极走廊建成 停之后呢，与计划中的赫尔辛基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海底隧道咔咔咔对接。 妈呀，还能对接呢？ 哇， 那不连得更远了吗？ 欧洲大陆和北冰洋相连，再经由北冰洋东北航线与东北亚连通，这条交通运输线呢，相比途经斯威士运河的海运线，更节省我们宝贵的时间，有望成为亚欧物流线路的新选择。在这一蓝图当中，芬兰将成为北极丝路的大枢纽。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它一连通之后呢，这个整个物流就方便了。 对，我们的货物就 对货物、 哎、 对，然后这个运输方式，就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前一阵我们报道斯里兰卡的安全的问题哈， 是 我们跟上的报道是斯里兰卡拟在17号取消全国紧急状态。 哎，这是一个我们听到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是的，是的。 据斯里兰卡的媒体报道，由于防止发生于中部抗体地区的一个部族冲突的蔓延，斯里兰卡政府在3月6日宣布全国实行7天的紧急状态。近日，总统府的消息表示说，紧急状态的取消估计要等到17日了。那总统西里塞纳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呢，就回国正式宣布。 是的， 对。但是好在我们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对吧？ 总统办公室秘书奥斯汀表示说，关于取消全国紧急状态的文件已经拟定好了，等待总统的签署。但是目前总统本人正在前往日本访问的路上，等待结束访问之后回国签署了该文件，紧急状态将会正式取消。 好的，那这个取消之后呢，大家去斯里兰卡就能稍微放心一点了哈。 对，大家不用担心了哈。路上的事情呢，要交给我们的行者和分享达人。 是，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掌声有请。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משותף העולם איתך העיר לי כמה טוב לנו היה מכל רגע של שנינו ביחד לא האמנתי שכך זה נגמר ניסיתי כל מה שאפשר דיברתי איתך ולך לא התאים חשבתי משחק של אוהבים הזמן עובר את לא עונה פן היום有温度的音乐，我们今天开始跟着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先生去他眼中的以色列走一走看一看，也是最新鲜的一个资料分享哈。我们首先掌声欢迎黄建华先生。 欢迎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是的，建华又瘦了。 现在建华 啊、 整体上朝着那个型男路线一去不复返。 他一直都是型男嘛，就只能说越来越行。 越来越行了。 对，我看行。你行 越来越行哈。其实出去玩呢有很多自己的心里的想法，因为对他这种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来说一定有自己的规划哈，而且他写的这个推送的内容呢还非常的详实的。我们去到一个地方，首先关注的当然是他的安全是极度问题哈。 当然 很多的朋友对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概念当中说、哎呀，去到以色列到底安全不安全，值不值得。 是的，那时候老在新闻上看什么巴以冲突啊、这种是不是， 现在还没有、我们去的就是中间的时候还赶上过以色列 战斗机去打这个叙利亚，然后被防空导弹干掉一架飞机。 哦，天哪！这是现场直播， 就是十几天前的事儿。 哇，你觉得 那安全吗？ 安全，安全，安全，就是游客去的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我们也去了，就是以色列和这个叙利亚争端比较严重的格兰高地。我们也到了那个格兰高地山上去眺望了一下这个叙利亚，因为据说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而且我们也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些人在那。 UN 呢 ？UN 对， 我的天哪！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那些地方已经没有问题，只需要你不去这些什么。 敏感的地区， 敏感地区，比如说加沙地带啊、或者是约旦和西岸的一些敏感宗教问题，或者是土地有争端的地方就可以。 对， 其实这个都没问题， 大部分地方还是很好的， 大家不要担心哈。那其实 比如说全球到以色列的航班其实严格的安检、啊、 安检 怎么样那边？ 我们当时是不是从北京直接飞过去的，其实北京飞过去有海航和以色列航空两个航班、 哦、 每周有很多航班都会飞过去， 嗯， 但我们是从约旦过去的，从陆地过去这个以色列、 嗯、 就也会安检 也会问各种问题，然后甚至我们一行当中还有人问，就是说、 嗯、 哎，看完你护照说，哎，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哦， 就会问这种问题，然后也会问说，哎，你们这次来待多久，待几天，都去什么地方，然后 我们如实回答基本都放心， 对，如实回答基本都没问题，但如果你的脸上稍微有犹豫或者说答不出来的话，就会被带进小黑屋去进行更严格的、 哦、 那别紧张了，那有时候 那大家还得是提前做好攻略，那万一真是说那种随性，我就是我还没想好去哪儿呢， 是 这理论上来讲你在拿签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你的计划了、 哦、 要不然你没想好去哪儿不会给你签证， 就刚刚建华说的几个问题的这个询问方式、 嗯、 大概内容就是你来想去哪儿， 就是主要会问就是你跟谁去的， 嗯， 然后有没有帮别人带东西 啊，是的，你来这儿是什么目的，是游玩， 然后来待多久，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嗯、 他们更详细的一些询问，尤其在机场，因为它是双安检，就是在机场、 嗯嗯、 机场隔离区外面是有安检的，然后过上飞机之前还会有安检、 嗯、 就是相当于你去美国的是那种安检、 哦、OK 比那个还严格， 大家了解之后啊、 哎、 这个耐心要准备好、 嗯、 千万别暴躁，一暴躁进小屋你进不去了， 对，而且你带很多东西的时候，据说这我没感到啊、 嗯、 据很多网友说、 嗯、 带什么电饭锅啊、 哦、 或者很多电器过去的时候都会被拆开，然后可能就安不上了、 哦，完了，拆， 哎，然后好不容易把那个锅把卸下来吧， 是的， 把这个铁锅去开开。 对不起，我们只负责拆，我安不上。 一定要小心谨慎， 对、 嗯，严格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办事儿。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安检应该是全世界最严的安检 之一，当然当然。 对，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安全系数也是很高 的。是 的， 大家一定要配合啊。 嗯， 其实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先生出去一个地方玩，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哈。 嗯， 他还在那个他的推行内容说第二条，我。 啊， 为什么要去以色列？这是个好问题。你看道道为什么喜欢西班牙？一定有他的原因 啊。对呀、啊， 对不对？没房产， 嗯、没房产， 就是喜欢西班牙，热情似火。 是是 是，以色列也是一样的，他一定有他的。 其实刚才我补充一句，就是说，除了机场的安检，那么在比如在耶路撒冷的城区里面， 嗯、 还有很多的以色列的武装警察， 嗯、 包括普通的警察、 嗯， 都会在各个地方巡逻。 嗯 非常非常的安全，对游客来讲看不到任何的冲突的问题，所以不光是机场，而且在街道两边会有很多警察去维持秩序，包括你进到哭墙、 嗯、 就是圣殿的西墙哭墙那个部分都会要进行安检、 嗯、 你进很多包括现在中国很多国家你进到景区里之前都要安检的， 嗯， 所以相对来讲还是很安全的。 对对， 我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会想去以色列，就是因为我之前去欧洲去了好几十次嘛， 是是 是， 对，实在有点去烦了，是吧？ 基督教、天主教都比较了解， 嗯、 相对来、 嗯， 但是追根溯源还是要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因为以色列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 嗯、 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嗯、 所以说。也看了相关的一些书和电影，比如说《耶路撒冷三千年》啊，这种非常好的书。 上次冰沁也是推荐了这本书 啊、 嗯。 对，然后包括他 俩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聊的这本书嘛。 是边喝酒然后边聊这个书中的内容。 那是我告诉他的。 29页的。 对，第29页那个备注啊。 有一个这样的交流非常的好。 是。 对，对所以他能。就是解脱我就不是解脱，就是能解开一些非常大的宗教谜团，或者说能看到一些以色列这个国家从1948年建国到现在经历不到就五月份就70年嘛， 嗯， 当时70年它发展非常非常快，成为了世界上最小的发达国家之一。 它还很富有，是不是？ 对，人均大概36000多美金。 哦，人均就是月收入， 人均 GDP 啊， 对， 36000多美金， 中国应该是8000吧现在。 哦， 美元 美金，对，然后大概是4倍到5倍左右， 嗯、 对， 嗯，确实 啊、 哦， 对， 对，所以说他们这个就是物价相应来说可能都会比较高。 物价它是用叫谢克尔、 嗯， 然后呢，大概是1:1.8人民币左右， 嗯嗯、 比人民币是贵一点。 嗯 嗯， 既然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到那边花什么钱、嗯？ 美金可以， 美元 可以，人民币是不通用的， 哦、不通用的。 对对对、 哦， 你可以花美元、 哦， 你可以花美元换成当地的谢克尔就可以了。 OK OK OK。 Okay. 那个以色列的机场啊，那么发达一个国家、 嗯， 机场那么严格，它是否有商业欢乐的气息在里边？这个机场 可以买东西什么的吗？ 可以，没问题。 哦、 就是世俗的以色列犹太 人， 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分为世俗犹太人和传统犹太人。 哦， 你看那些戴黑帽子、穿着类似于西装的，那都是传统犹太人。 知识点。 他们都是非常 虔诚的宗教所有 ，OK， 都很虔诚，但是他们每天就是做祷告啊，就他们 从来不买东西，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他们不会穿一些特别 休闲 的衣服，基本上就是那你见到的就是那样的。 好的。 然后其他的时候，普通的犹太人，因为犹太这个，以色列国家很多的原来犹太人散落到全世界各地的，他很多因为血缘关系啊，因为当地的这种历史问题，所以都是从东欧啊、北欧、全世界各地。回来的，所以这是它融合了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在里面，不同的节日，然后包括普尔节呀、等等各种节日都会很欢快。它有很多宗教节日，还有很多的民族节日，都非常多。所以它的，你看，比如以色列的总统有30%-40%都是原来的东欧的这些人，就是包括什么乌克兰那一支的犹太人，然后后来移民回来之后，成为了历届的总统之一。对， 哦，原来是这样的， 分的比较清晰哈。 是的， 所以他 分的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 方，就基本上是传统犹太人和世俗犹太人。 那消费的话，就在机场是可以有的哈， 可以，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整得太严肃了， 太严肃了也不好。 是是， 毕竟还是有可以那个买东西的地方， 可以在机场买。可以在它城市里有很多购物中心啊，也会非常多。就是你在比如你在特拉维夫啊，在海法这些城市，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像我们想象的那些 疮痍、战争， 对对，没有，根本 没有， 没有，没有， 现代化， 包括我们到了格兰高地都看不到。 哦， 格兰高地只会看到原来废弃的坦克。 哦， 然后包括挖过的战壕。 哎呀妈呀！ 格兰高地能看到废弃的坦克？ 有几台。 哇， 对，然后包括战争残骸留下来的。就有这个设计师用战争留下来的废铁造成各种的艺术的装饰 的 东西。 哦， 对对对对。 其实以色列呢，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老从新闻联播的播报当中听到一些名字哈， 听了20多年， 我们自然就会心中有一个这样的阀门打开，说去这个地方到底安不安全， 对， 肃不肃穆。其实经过黄建华上面的这个简单的分享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些，打开一些谜团哈。 是的，是的，他还是分得很清晰的。 对，下半段呢，要跟着黄建华真的是走进以色列，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看看啊，耍耍啊。 对。 这个希望各位呢每天在11:30真的有时间听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就是又有欢乐，又有知识点，还能够给大家描绘你脑洞。 对，特别这个说一下，这个周日，您一定要听听我们那期的直播，我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一期直播。 哦，对， 那期直播是推荐了一个美国的南部的新玩法。 是的， 当然这个主题很新鲜，18年的新鲜内容，主要是我们两个人的表达。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表达真的是达到了一个 字儿， 飞一般的感觉， 颠覆。好了好了，一段片花之后，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清风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未来”。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双休日期间天空云量会多变啊，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能够达到10度，比较适宜各位出游和户外的活动。周六是3月17号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2度。周日3月18日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咱就幻想着到达了以色列了。 好，我到了。 对，戴着头巾，然后走在一些比较有这个严肃气氛的一些场景呢，确实是很有那个调性的国家哈。 对对对， 是吧？ 很不一样。 是的，希望各位有生之年去以色列看一看哈。今天带着周准和道道，还有所有听友一起去以色列的好朋友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欢迎 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哎， 建华每次来，脑海当中有很多很多想表达的部分，他也是那种没有稿件完全在心里的达人之一， 是绝对的啊。 对，今天我们要去以色列，刚刚把一些安全的问题，大家的一些隐隐的一些担忧都排除之掉。那就开始一个不一样的以色列分享了。 是的，要开始我们的旅程了。 对，我们换个格调的音乐，走 起来。 哎呀，出国出去玩总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儿。 当然了， 而他这次就是专门去玩的。 嗯， 这个就跟冰淇淋不一样了。 冰淇淋带人任务 去的。 对啊，所以说我们要慢慢聊一聊哈。首先咱们看到其实在那个推信内容当中有吃的一方面，它全是你拍的自己的照片， 对，我自己拍的， 不是别人的照片吧？ 手机拍的，对。 哇，那好多， 好棒啊， 好多好多， 对， 嗯， 而且是很有异域风情，它很会挑地方，挑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个景点。 所以说这些吃的景色你都觉得 OK 吗？ 我其实还行，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东地区吃的可能不太习惯，说实话我也觉得不习惯，但是我还可以， 就还能接受， 吃习惯了 并没有哭。 那其实他有几天吃的还挺好的，还 是 比如说我们正好赶上了安息日，就安息日前天晚上的晚餐，我那特别好吃， 特别丰盛， 各种炖牛肉、羊肉、烤牛排，不太好吃了。 这些肯定， 对，就他因为安息日第二天就不做饭了，一天就不工作了，不工作了。 最后一 晚了，上顿坑，下顿坑。 对，他们就不做饭了，是吧？ 就基本上他就不工作了，电梯都不能摁的，就不能碰电，不能火， 就是不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对对对，睡觉， 睡觉，休息。 安息日是就一天吗？还是 就一天？从周五的下午太阳落山到周六的下午太阳落山，就结束了一天。但是周五一般都会。周五的时候会请亲戚朋友会聚餐，然后会有一个安息日的一个仪式， 对，吃的饱 一 点啊， 一起这个喝红酒啊，然后 挺隆重的， 对，特别隆重。然后我们在酒店刚好赶上了，然后那天吃的特别好吃。 酒店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活动专门加餐， 不是活动，他安息日前一天晚酒店的自助餐就会比正常的 丰盛 要好，对，因为第二天就没什么吃的，就相对会少， 是，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犹太人就不能工作了，然后还只能一些非犹太人工作，那么人手就比较少， 了解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连煎蛋的人都没有了， 连煎蛋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前一天晚上会有荷包蛋吗？ 多吃点 啊， 多吃点， 对，所以他吃的还是挺，就是酒店的吃的还是不错的， 对， 另外以色列可能有个七八家中餐厅分布在每个不同的城市。 这你都统计过了，只有七八家都统计过了。 对，我是看过原来的那个以色列中国驻以色列的使馆的一个统计，对，七八家不多，人特别少。对，然后其实，但是我觉得还是品尝一下当地的吃的会比较好， 特色。 你肯定会品尝到的，这个 你 每天早餐啊或者午餐啊晚餐， 你想不品尝都难。 对，其实还我觉得还挺好吃的，中国人还北方人还是能接受的。 对对对， 他就在各种酱，因为我们北方人也吃酱嘛， 对， 我们是黄豆酱， 他那是什么？ 他鹰嘴豆酱， 鹰嘴豆酱， 就是因为那个鹰嘴那个豆子长得特别像鹰的嘴，就它有一个带一个小 揪 一样，对 对 对， 那是豆长牙了吗？ 对，或圆形的带一个勾的，对。然后他做了各种的鹰嘴豆和芝麻酱放在一起，就是他会和芝麻酱和芝麻放在一起弄成酱，有鹰嘴豆和茄子，他特别爱吃茄 子 酱，把茄子放在一起，然后还会放一些七七八八的那些香料放在一起。 哎，他那个味儿是什么味道呢？类似于咱们的酱吗？ 类似于芝麻酱， 那不挺好 吗？哦，芝麻酱，那挺好吃的。 他主要用当地的那个披萨饼，然后去卷这个抹这个酱，然后会吃，因为披萨饼可能保存的时间会长一点，就类似于新疆的馕，但是新疆馕是圆的，它这个是比新疆馕要小，就类似咱们馅饼的大小的那种。 我知道了。 但是这个是比较有饱腹感的，你吃了就是类似死面的那种。 了解了。 死面的 ，不是发面的哈。 是吃完了之后你不好消化。 对，反正就是相对来讲会有饱腹感。 对， 因为我这次去了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嘛，然后这些中东国家都会吃这种披萨饼。对，只不过每个地方长得可能不一样。 我比较那个就是看到一个他拍的照片叫酿蔬菜。 哦， 对， 这个 就 是个什么叶子包的，加几片柠檬。 都满，那个东西就是用葡萄叶里面包。 葡萄叶。 对，里面会和肉馅米饭混合出来的东西，类似于咱们没有炸过的春卷，但是外边就是那么大小，但是外边呢是用葡萄叶来包的，不像咱们是用面来包的。 那个葡萄叶是要吃进去还是撕开只吃里面的东西？ 撕开吃里面。对对对， 就借助那个葡萄味的给它补一补， 就类似于荷叶饼一样。 了解 还挺好吃的，看着特别像粽子。 然后一点柠檬，但是我们它一般都是沙拉，放在沙拉的旁边。 配搭的一起的 沙拉，对。 这个看到了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啊，有一种特色的鱼。 这个鱼长得还挺好看的，我觉得。 挺多肉的感觉。 是的，感觉特别圆。 这个叫彼得鱼。 彼得鱼。 其实就可能是罗非鱼的一种。然后因为据宗教记载，就是当年彼得在此传教的时候，然后一网 打上了153条鱼、 哦、 然后据说是每一种打了一条，但是当地人就把这个名字，不管当地湖上捞来捞来什么鱼都叫彼得鱼。 哦， 这么厉害。 对， 对，这个鱼是刺不多那种肉质比较多的鱼类。 对，还不错，就是它因为 新鲜 的北部的，其实我们叫加利利湖吧，但是当地叫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 对，它是在格兰高地的下面形成的一个大湖，特别大、 嗯、 然后里面会有各种的这个鱼类，然后都是因为耶稣也是在此传教嘛、 嗯，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圣湖。 得去看一看哈、 嗯，对，得去看一看。 我们坐船，我们在加利利海上坐船、嗯，然后带了几个面包，往海上一扔，各种海鸟全飞过来了 啊， 几百只绕着我们的船， 哇， 对，非常壮观， 好爽啊！ 鸟饿的。哎，今天我们来说去以色列哈， 对， 以色列有那么多风情的地方和城市， 嗯、 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朴的。 嗯嗯， 一般都去哪里必须看一看，你的这个行程当中是有自己定呢、嗯、还是跟着大家一起走的都有？ 我大多数是跟大家一起走的、 哦、 但是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很宽松的话，你可以玩个就以色列一个国家就可以玩10多天都没问题 啊、 哦。但我们可能时间会短一点、 嗯、 我们在以色列待了6、7天、 七天的时间、 哦、5、6天、6、7天这样子、 哦、那怎么利用这七天的时间？ 我们主要是沿着一些宗教历史的遗迹、 嗯、 然后包括必去的，首先是按城市来去，我们去了这个耶路撒冷、 哦、 去了、 嗯 特拉维夫、雅法，去了海法，然后去了提比利斯，然后去了北部的加利利湖、 什么 格兰高地， 这么多。 以色列很小的， 哦、 以色列就是它整个国家，比如北京是1.68万平方公里，以色列是2.68，差不多左右，2.78左右， 哦、就跟一个国家 比北京大一点点。 哦、了解了， 了解了。 你比如说，所以每个城市相对来讲，我们待的时间都还挺多的，基本上每天3、4点、4、5点钟就回酒店了。 哦， 哦， 就比如说我 这个自由时间会比较多。 对， 嗯， 而且酒店住的都还不错，对于它，就是酒店的设施啊什么都还挺完善的。 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基本 一个小时， 哎 啊，一个小时 就一个小时啊， 对，一个小时、 哦、 60、70公里， 嗯， 1、2个小时就这样。 那很快很快，嗯嗯、哦， 因为我们从耶路从北面，然后到安曼，到这个。约旦的首都安曼就2个小时，从提比利亚就北部的加利湖的旁边。 是，你看这个地理位置要了解都有必要哈。应该以色列老大了，你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多远呢？因为它不像尼泊尔。 啊，是的，但是事实证明它只比北京大了一圈吧。 很近， 大了一点点。 哦、 对，然后它，有非常完善的高速公路。 嗯， 比如我们去约旦的话，可能会差一点， 嗯、 路会差一点、 嗯， 但是也还不错。但是去埃及就更差了， 嗯、 就它路全都有各种的减速带，全是减速带，就没有高速公路。 就这么想的话，以色列真是发达，我觉得。 对，非常 发达。 高速公路非常发达，非常完善、 嗯， 因为它就是建国之后修了很多很多交通设施，非常好， 嗯、 而且我们的大巴车都是带 WiFi 的， 这么牛？ 对， 就在、那个、 是免费的吗？ 免费的， 就在车上是 WiFi 信号， 车上我们的那个 机器 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密码段直接连就可以，而且速度很快、 哎，好棒啊！ 好棒啊！真的很发达，以色列 对 对， 对，也是众信的一些组织是吗？ 啊、哦，对对，我们的一个团、 嗯、 团去的， 是的， 对对 所以 然后就会比什么埃及啊其他地方会 顺畅的多， 会就是交通设施上就会好很多。 嗯， 对。 哎，既然跟着团友去的，他也是可以跟团友的一些交流哈。 嗯， 这些城市、这些景点，哪些地方大家特别感兴趣？跟我们扔 耶路撒冷。首先必去的嘛，就让你到中国来了，肯定要来北京嘛， 是 或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嘛，你肯定要去看长城、故宫这个东西。去耶路撒冷呢，我们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也不大，它在约旦河的西岸， 嗯， 其实跟巴勒斯坦人就是挨着非常非常近，都不分彼此。但是有很多关卡是巴勒斯坦人不可以进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新城的， 嗯， 然后包括以色列也不会去巴勒斯坦这边。然后它以整个一个城市分为了4个区、 嗯、 一个区是犹太人教区、 哦、 基督教区、 嗯、 还有这个亚美尼亚教区和这个穆斯林教区。 是很有严格的界限吗？ 它会有就区有分别，比如我们从犹太人教区出来之后会有一个格兰，然后出来之后就是。 让刚我又问你，我这个人呢爱憎分明那么多年。 哎妈，爱憎分明这么多年、嗯、你问。 我就想问、 啊、 比如说我是这个区的区民， 嗯、 啊、我想跨入这个区有没有人身安全的威胁、 啊、没有 那就行 了。它有很多的 人还是很平和的。 在每个区里都有很多巡逻 警察。 哦，原来是这样。 不会冲突是吗？ 对，警察就是为了避免冲突。 那就 OK 了。 对，那就 OK。 在自己的区域活动里。 是的。 对。 哎，我在想那是不同的宗教区域，然后他们在建筑啊，包括他们整体的风格上是 不 一样吗？完全不 一样。你会在一个城市，你会听到这个 各种语言。 第一是各种语言，第二呢是这个因为犹太人讲犹太语嘛，然后穆斯林讲阿拉伯语，然后还有基督教徒，就你会在不同的时间听到不同的祷告的声音。 哦， 是因为比如说这个这个穆斯林的信徒一天要这个祷告五次，他会用大喇叭去广播，然后你快来这个祷告吧，然后快来礼拜吧，快来礼拜吧，快来成功吧，他会用阿拉伯语会去讲，然后你也会听到这个基督教徒的钟楼的钟声，所以一个城市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 游人就可以都去看一看哈。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年耶稣被害的地方，然后他走的苦路啊，包括耶稣的墓地都是在以色列的，然后包括原来这个所罗门建的第二圣殿的遗址，然后 这些名字呀，真好听啊， 对，然后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包括你会去了解为什么会有巴以冲突，为什么会有阿以冲突，阿以冲突就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因为宗教信仰，然后巴勒斯坦呢叫巴以冲突是因为土地问题，所以不同的冲突你会去了解，当你真正看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你会知道哎为什么这个会有这种问题，然后你会去知道这个因为都是很多历史原因。 对，就像这些内容和信息，作为游客参团的话，导游会随时讲解， 会讲一些，会讲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参团之前要去多了解， 你还是先了解一下， 对，因为我其实挺不建议去以色列自由行的， 哦、 就是这个地儿。首先那个你各种交通设施，就是你自驾，其实是中国驾照可以在那边开车，但是我还是觉得。第一，语言并不是特别通，因为虽然以色列英语相对来讲会比什么约旦啊、埃及啊、中东这些国家英语普及程度要高，但是你作为很多背景没有人跟你讲的话，你真的了解不了。因为比如说西墙、库墙那地方下面那段砖就是原来的以色列王国的砖，然后上面是罗马人盖的，就是它很多很多太多东西了，没有人跟你讲，根本就看不懂。 知识点， 对，就是这些 反复、 对，一个是知识点，一个是这些细节的部分， 对， 但很难用英语去给你描述出来。 对，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去看参观圣母教堂的时候，前两天告诉我们说圣母教堂参观不了了，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宗教之间会有一些问题，他们就决定把圣母教堂关了。结果我们去的当天，哎，刚好又开了，比较幸运。就是如果没有人告诉你的话，你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被整个基督教分成了不同的教会，分成了很多很多很多片儿。就是这个教、这个、一片，这个区域是这个教会，那个区域是这个教会的。而且特别有意思，是他门口在二楼上放了一个梯子，那个梯子就是因为当年分家的时候不知道分给谁，结果那个梯子现在一直没有人敢动。 哦， 已经两百多年了， 不知道分给谁， 已经好几百年了，200多年了，就是这个梯子谁也不敢拿，你这个教会拿了说这是我的，那个、教会拿出是他的，所以说很多很多问题，这都是我们导游给我们讲的。 哦， 所以说这个你要自己去的话，你就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为什么那个梯子会挂在那儿？说我碰一下吧，那可不行。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现在维持在一个和平共处的一个阶段，在整个城市和社会里面还是非常还算好的。 对， 而且我真的没想到，我去了特拉维夫的时候会发现。特拉维夫那么现代， 是 真的， 他们都说现代化极高， 极高。然后我们去了这个特拉维夫的钻石切割中心， 钻石切割中心。 对，它是因为全世界就是钻石切割比较好的交易中心，以特拉维夫算一个，安特卫普算一个，阿姆斯丹算一个，南非算一个。南非主要裸钻，切工最好的是在阿姆斯丹和特拉维夫这两个地方，就是切工特别好。然后几栋大楼，四栋大楼，他们说这是一个小王国一样，你里面有超市，有医院，有托儿所，什么都有。然后包括你外国人来做生意的话，直接这个在里面还有海关给你盖章，直接手续就办完了在里面。 哎呦， 那几栋大楼什么都能干，而且我们要进去之后要先拿自己的护照办一个临时的 ID 卡， 通行证是吗？ 对，通行证。然后进去之后进安检，然后特别严密， 这真像一个王国一样。 对对，里面什么都有， 钻石社区。 但是只要你拿了这个卡进去之后，你就什么都可以，里面什么都有。 去了吗？游客也去了，你也 去了没有？去了。 哇，好棒啊！这个冰淇没有跟我们说，他们没有 这个 项目。 对，这个钻石中心是所有都是跟钻石相关的吗？ 就是它是全世界比较大的一个钻石交易中心。我们去年刚好放假，所以人会比较少。你可以买钻石。 裸钻。 裸钻就是切不是切好的， 切好的哦， 切好的 ， 你也人家可以帮你镶上都可以。 哎呦， 妈呀，这样我带着戒托去，来给我镶一个。 戒托也有吗？ 有， 那肯定 有。哦，那就不用带了。 除了这个之外，比如以色列还可以买什么？还可以买那个叫哈瓦的那个面膜，或者是所有的护肤品，特别 死海泥的那个面膜吗？ 就是因为它在死海，我们也去了死海。 嗯。 对，然后 去 以色列去很多商场有卖，但是我们还去了那个工厂，然后去看了他那个。 哎呀，这个一说到四黑啊，那天报了个新闻，我内心一颤。 怎么的呢？ 他不是消失了吗？ 啊，对对对，是。 这个希望这个四黑泥啊，也别大规模的生产了 啊。 是。放在海边吧。 是的，你抠一把四海泥。 至少一把。 对啊，那四海就往下沉了一点。 对, 对, 对, 对，他们是有特殊的工艺去做的。 哦， 就我们、 哦、 不是拿手抠的， 是 没有什么四海泥的含量。啊 哎， 瞅瞅你， 你能不能把实话说出来？ 你产业链，你得让它良心运行下去。你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啊！你好好制药，咱们是良心商家啊。 说到那个死海啊，你们是怎么玩法？游客怎么真的是躺在里头吗？ 我天哪，真的，我觉得我去过世界上所有的大海大洋，我全去过 了， 基本上。然后死海是第一次去，它叫地球的肚脐眼儿。 对 对， 挖进去的 这个。海地海平面400多米嘛， 嗯， 然后浮力特别大， 真的 下去了。就我是会游泳的，首先我在埃及去了红海，然后这次还去了太平洋，这个地中海，然后还去了死海。然后我们酒店是直接能下去的，下去之后直接跳到海里去了，然后就想游泳又会游泳，没法游，根本游不了，直接浮起来了。就你躺着、根本游不了，你不需要会游泳， 没有感受过。 太好了，就适合我这样不会游泳的人。 对， 你刚才说这么游啊，他直接给你提起来了。 对 对 对, 对， 直接 还不是躺着呢，是不是？ 就躺着是最舒服的。 对呀、 对。然后我还写了，我这个文章里还写了，就是去死海的话，如果你要想漂一下的话，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第一呢，就不要尝试游泳。 嗯 啊，因为尝试游泳的话，阻力会让你游不起，游不了。 嗯， 对。第二呢，就是不要扑腾太大的水花，因为到眼睛里，因为盐度非常非常高， 齁的慌， 沙的慌。 然后就即便没有到眼睛里，像我们都戴着眼镜，然后就想戴眼镜去，然后都是脸上都沙沙的感觉。 哎呦， 哦、不行， 好咸呐！ 那个皮肤如果太敏感， 而且 受不了。 最长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40到45分钟，因为会脱水。如果时间太长，因为你像就跟泡咸菜一样，你 跳 一个大盐缸里了， 很 对， 里面是没有余地， 它没有沙滩。就是整个死海周边都没有沙滩，所以不管哪段下去之后呢，你要穿上类似于带小猴跟的那种鞋，要不然你浮起来，你走到岸边的话会扎脚，会非常扎脚。 这都是细节， 非常扎脚， 就是没有，因为是没，你不要穿人字拖或普通的拖鞋， 人字拖也不行吗？ 直接会浮起来的，所有你人都浮起来了， 沉一点的。 也不行你穿个铁鞋可故意的会浮起来、 是那个走下去的时候就扎脚是吗？ 对， 原来是这样，了解了。 脚蹼，端个脚蹼就行哈。脚也行， 最好是就是能走路的，能在水里走路的那种鞋。 我了解那种鞋，现在都有卖的那种专业 带 皮凉鞋 的，对，就是皮凉鞋带后跟的那种鞋。 好的，好的， 对，一定要带，然后一定下去之前要涂防晒霜。对，因为我就被晒黑了。 没有， 并 没 有啊， 挺好的， 没有看出来。 我说我原来就这么黑吗？ 没有，你依然很白， 很白。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 因为用了死海泥。 说到死海泥。说到死海泥，好多朋友真的是在岸边真的挖，还是他有专门的一个地方？ 那他一般的就是能让你下去的地方都有一个大铁桶，然后铁桶里面都是死海泥，你可以糊在身上，然后拍个照片什么的。 对，自己的， 对，可以自己去弄，但是不允许带走，你不能拿个小勺在这挖，然后带走，这是 不 可以的，这是违法的。 是的，是的，死海的这个。 然后对，然后去的时候建议你就是去完这个死海漂完之后呢，一定要用淡水 洗干净身体， 洗干净，然后甚至去游泳池去 游两圈， 游两圈，对，淡水游泳池。一般的话，我们住酒店都很好，就是 对你刚才说酒店直接可以到达这个死海， 我们酒店在海边， 哎呦， 太棒了，那这个风景无敌啊！ 对，海景非常非常大，很好。 想想一个没有海滩的。 嗯， 死海， 嗯， 上面全都是看报纸的 啊，对啊，看报纸的， 感觉 看杂志的， 《 环球时报》 是 耶路撒冷3000年， 很多人会在那个地方漂泊， 对，大多数人都会带一个报纸、带本书，然后去拍一张那样的照片， 好惬意啊！希望大家不要烈日当头的时候去，那非常难过。 最好下午3-4点钟以后去， 是的， 感觉挺好 哈。但是一般他会在5-6点钟可能就封闭了， 就不让躺了， 对对。 但是也躺不了多长时间，大家感受一下， 也就半小时了， 齁死了。 我也躺了10来分钟，根本就不行。 好的， 而且那个时候阳光也是最好的，拍照绝对能好看啊、哦。 是的，就是哎，说到拍照啊，就是建华也经常爱自拍嘛，对不对？就帮别人拍照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在这个以色列的这几个城市当中，你刚才说那个特别洋气的特拉维夫这个城市， 对， 它是不是以颜色上啊是什么感觉的？ 特拉维夫叫白城嘛，它叫白城，它因为在一百多年前刚建的时候，建了很多全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在这里来设计房子，所以说它整个城市还是比较有特点的。然后很多包豪斯式的那种建筑，比如说我们酒店旁边离着不远，隔一条街就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然后它的那个建筑就是圆形的建筑，然后包豪斯风格的那种建筑， 包豪斯风格， 对，真的是很不一样啊， 整个城市的墙的主体都是这个白色为主， 它那个白是黄白还是纯白？ 黄白的， 黄白色， 就那种大理石的那种白色。对， 对，因为看建华发的照片呢，就觉得，哎，整个基调都是以黄色，就是土黄为主，但是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它这个土黄色里面呢，还加入了其他鲜艳的颜色混在一起，对，再加上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就造就了以色列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人文和观赏的体验。 是的，其实我们的建华在这个分享当中写了很多，他一些就是我们广播当中不能去说深的一些东西啊， 对，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 关注我的微博， 对对对对， 我微博叫飞机来飞去的黄建华，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哈， 对， 看到了你跟 UN 车的合影，我觉得这个太酷了，哎，这个真是去格兰高地的拍摄。 对，格兰高地，因为它离这个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只有60公里，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就曾经几次中东战争都在这里打过，就是1973年还是76年在这打过一次，就是以色列大胜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就是你是到他们的战壕当中去了。 对对对，然后它其实现在已经就是一个观察点，那边会有联合维和部队的人，然后我们看到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两个士兵在那里瞭望叙利亚。 是的， 对。 其实我们今天的了解呢，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分享，还没说海法老城呢，4000多年历史的老城，在这里边，你就每一个地方真的都是一个有故事的。 我觉得海法， 你看漂亮的，有故事的街道，各种的圣物、木堂、教堂里头， 对对对，特别多。其实以色列可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我觉得还是真的要去一趟，而且我建议你找个比较好的旅行团。 哎，他说不建议自由行吧？ 对，他不建议自由行。 对，因为有向导，因为自由行你去欧洲、美国问题都不大，然后这边。那我觉得就自由行也可以，虽然它是可以自由行的，但是我觉得你会遗漏很多东西 啊， 还是有一个人跟你去讲会好一点， 是， 或者说一旦你决定必须要自由行的话，一定要找一个特别好的导游。 好的，谢谢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先生， 谢 谢建华。 林奇，你听这期节目了吗？ 这个节目我写攻略呢，我没听到。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以色列，你可以去一次看一看。 是的， 明天再见了，拜拜， 拜拜。 2018高考考什么？考生分数怎样报志愿最稳妥？你所关心的高考志愿填报问题，这里有最权威的解读。精锐教育携手教育面对面举办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于3月17日上午9点西城区财政部礼堂，邀请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秉熙博士，为广大家长和考生透析分析高考志愿填报技巧，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现场抢票电话400-673-0082，现场可领取学习资料礼包一份。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